人要有一种危机意识和谦卑心态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。笛卡尔曾经说过，没有知识的人总爱议论别人的无知，而知识丰富的人却时时发现自己的无知。所以为什么优秀的人反而越勤奋？答案或许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比我们看得见更多值得努力的东西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优秀其实是一种习惯。

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。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什么语言 I don't care。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打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。 Na na na na na na，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是差别，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离岁月，看过这一切，多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还要飞，飞得很高很远，在我的世界。 看吧，爹爹不怕不后退，闭上双眼许一个心愿，向前梦不会碎。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离岁月，看过这一切，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要飞，飞得很高很远，在我的世界。

有人说，优秀的人已经把优秀当成了一种习惯，对不优秀的自己是无法容忍的。也有人说，优秀的人能力大，责任大，这种责任又能转化为一种动力，甚至是压力，激励着他们前进。有人说，优秀的人对于自己要求严格，而且非常自律，时刻要求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加强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希望你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也能成为这样优秀的人。